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Please yourself. Do you wish you 21:051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2年1月4号星期二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也在这里，带来第一首开工歌曲，我的2022年男左女右真正的开工歌曲啊，这就是我带来的Better That We Break。 听着这首歌，再配上你今天晚上在直播间的照片。 这首歌的名字叫《痴心》，没有妄想，只有痴心啊！真的是对这节目，对大家，这一片痴心就在这里。 可是你的照片显现的哈， 嗯， 就是王者，就是拿下了。 你看看， 整个直播间就是我，我是 queen 啊 啊啊！ 你是 king， 这么回事哈。好，你是 queen， 我是 king。 不，反正就是集所有于一身，就是你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里。叶谦今天晚上在直播间的照片，也是他在2022年哈第一次在直播间的亮相。昨天因为你没有来，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失望。 没有， 对，听不到冷笑话了，听不到东城区的叶谦弹吉他了，觉得空落落的啊，觉得一年的开始不太好。 今年还是这样，今年还是不会落下这些节目。 是的，不光今天不会落下，而且呢，明天晚上哈，特别呼唤着所有的男左女右的老听友们，一定要回归来听一下男左女右的。男左上新夜啊，就是说咱们也上新款了啊，这个一直以来盼望的新的声音新的感觉都将来到直播间，不过因为他是初来乍到嘛，所以我们要让叶谦这位老前辈啊带一带， 这不、 毕竟还是有吉他啊厉害在身 啊，那我就是一琴师 啊，没有没有，两个人会一起合作哈， 好好好， 到时候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小火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全新的2022年就这样到来了，男左女右的第15年啊，也在这一年当中即将开启了。 对， 对，我们的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很多广播节目都是从1月1号开始呢和大家见面，但我们这个节目呢，在2007年那个夏天啊，非常突然的在深夜里横空啊。横着夜空就出事了， 真是半路插进来那种感觉。 对，在一个破铜烂铁的时段， 11:30， 在那个时候真的是破铜烂铁。我当时这么说，很多同事还说：“哎，你不要这样说。”但真的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你想，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 是 大家的夜生活也没有那么丰富。到了晚上11:30，真的妥妥的一大半人都入睡了。但我们还是要放音乐，所以 我们是从2007年那个时段开始，试图着把以前妥妥都入睡的人一个一个给拉起来， 唤醒， 对，唤醒起来。 是因为之前在我们男左女右之前是有一个叫 DJ 之夜，我印象很深刻。我们每一个主持人一个晚上，其实我感觉那个方式挺好，大家都能够休息嘛。但是从这个指标啊，现在叫 KPI 来看呢，并不理想。所以大家听到的每一年有一些新节目的更换呐、然后旧节目的消失啊，其实每个主持人都是很用心的在呵护自己的节目。 是啊， 但怎奈呢，可能你喜欢，但是你没有给他一些反馈，你没有在一些回放当中去点击，在数字上就让这位主持人吃亏了，所以呢从数字的排名当中他就要请出这一年了 啊。这个这里边的事情还比较微妙啊， 因为没办法，其实各行各业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们都需要一些考核的指标。男左女右也是这样，这快15年的历程当中哈、谢谢各位一直不光是在口头上说着爱啊，同时呢在每一次的节目当中也在积极的啊向朋友安利啊，向聊天室发言点赞转发各种评论等等等等，让我们这档小节目，当年的破铜烂铁的节目，如今变废为宝啊！ 这新的一年开场真够惨的。 对，变废为宝啊！我们在2022年拥有了这么好的稳定的节目播出时间，在晚上的9点到11点，这一切都是我们大家努力的结果。请让我们一起携手向未来。 城市滴答，小巷滴答，沉默滴答，你的手。慢热的体温，方向错乱，天气预报不准，雨伞我乱拿，我的手无处安放，包括我的心像旋转木马。或许这就是注定，注定失败的结局，承受带来如滚水在心中蔓延。 我的心 小声滴答，触摸滴答，你的手，慢热的体温，方向错乱，天气预报不准，雨伞忘了拿，我的手无处安放，包括我的心，像旋转木马。或许这就是注定。 是好不容易听到了一首让自己喜欢的歌，遇到了又有一支新的乐团啊，诞生了呢。 新的乐团， 对，2017年其实到现在也是快5年的时间，但是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啊，真的有一种当年苏打绿、五月天横空出世时的感觉， 能听得出来这 band song 的这种气势啊，这个乐队，对，这乐队就是不一样嘛，气势是不一样的。出来这个音乐，它的融合度啊，还有它的宽度啊，纵向的、横向的，都感觉它都很饱满，很有气势。 对，而且他们三个人，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和当年啊，其实 FIR 很像， 哎， 就是出道的时候，而且那种女主唱的声音也很有特点， 是。而且他们旋律真的，这首歌旋律真的很巧妙，因为我刚才听了一下在副歌的滴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他不是说让你唱完答答答滴答答就完了，他后面还要中气很足的把后面的坠尾给唱完，你试一下这一句唱下来其实很难的。 对，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话，请记住他们是告五人乐团，来自的这个主唱。 哇，告几个人不是告，一块都告了吧。 他们的名字很有趣的，就是当时自己啊想组这个乐团乐队，不知道该叫什么名字，他们就三个人就望向窗外 啊， 然后他们家窗外刚好就有一个法院啊，他们就是有一个公示栏， 真的有人告五人， 不，他们就是公示栏，然后你挑一个字，他挑一个字，他再挑三一个字，他们三个人各挑一个字 啊， 明白吗？就有点像我们说的那种，哎呀，就是很随性的，哎，没想到这弄在一起呢就要告五人，而我觉得好像我国台湾 这个和舞有关的乐团总是很受欢迎，五月天对吧， 是有意思啊。 所以告五人呢，他们以这样的名字哈亮相， 看来五是在音乐道路上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的幸运数字、 对，而且他们在2021年凭借专辑《运气来的若有似无》及专辑中的单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入围了第3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和年度歌曲奖。 对 对，能够入围就已经非常棒了哈， 真的听得出来他们来势汹汹，而且潜质很高、 对，而且在我还要再说一遍哈，在今年的跨年晚会上，在湖南卫视的跨年当中，我非常喜欢的杨紫翻唱了他们的一首歌、昨天晚上我已经播放了，所以让更多的朋友可能就随着这个杨紫的声就找到了告五人，然后听到了他们更多的作品、这种感觉很好哈、就是你从喜欢的人身上了解到他的喜欢，他的品味，进而呢也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这就很好对吧。 对对， 就像你听男左女右节目啊，你通过叶谦也好我也好和你分享的一些内容，你可能白天时光里就会哎有这样尝试的念头啊。 是， 今天啊对我而言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事情，就是我在朋友圈里啊发了一个某品牌的，其实他们在春节的一个创意，就以前呢它是一个单独的某集集啊，后来呢它推出了百家姓，明白吗？ 某吉吉，我差点以为汉堡，我差点以为吃汉堡，最近怪不得胖了呢。 哎，就是这个创意，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然后我找了一圈我们家姓韩的，发现没有，因为他首推了115个姓。老叶真有你的，所以我送给你一箱、啊，过年的时候祝你们家叶老吉哦， 好吉吉。A fire under you is so fulfilling. I fear there's nothing more. I'm giving, giving you the chokehold. My flirting with disaster is modern love. Ooh, you, you're so bold. My wanting to kiss you still is not enough. I'm getting over all the comments, unfriendly statements made by people who I'll swing you and turn you all around. You are the sweetest thing I've found since whenever. You're the only way my time is measured. You might be the silent type, but you're advertising louder now. It's crazy how you're killing me. Killing me. But I like y'all.Red top and matching bottoms, you know the ones you got on. Put them over your skinny self, but don't cover your tattoo. Did I like to look at you? Yeah, I love that smell on you. And I got your special place against this face for tasting too. And I like it natural, no need for chemicals. Fucking up my senses, you're making a sense. You call it sexual, and you're gonna get yours, my lady. Might even be today. 杰森马耶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Oh Lover， 都不是 Oh My Lover， 是 Oh Lover，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哈家伙 太激动了， 哎呦爱人儿这种感觉， 终于见面了哈。就像我们一直期待的某些事情发生以后，人就会很兴奋。刚刚呢也分享了一个在生活当中哈很有趣的创意，其实在每个人的生活里，包括你的工作岗位中，我们都是经常会有一些关于创意啊，关于这个你要写出一些新的方案呢、啊、等等这些出点子啊，有时候会绞尽脑汁的时候，于是我们会对别人产生的某些创意拍手叫绝啊，觉得这太妙了啊，这个你都会就不需要刻意的什么让人家吆喝着，他会自动的去买单，对吧？你会为这种开心，为他的知识，为他的这个点子买单啊，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是是， 对，马上就要到这个新春佳节了，今天呢也是 啊， 今天是距离冬奥会还有30天的日子，同时呢，今天已经是腊月初二了， 哦、 明天就是24节气的小寒了。 啊、小寒， 对，小寒的夜里啊，我们准备大家一起围炉啊，有2个男左， 对， 为大家唱歌。 你看，小寒的夜里，小寒旁边有2个男左， 哎呀， 多好啊！ 这2个男左相差10岁， 嗯，还好，没相差一轮就不错啊。 我会努力再找相差一轮， 你就跟我过不去有什么意思？ 没有，因为我们在最大的这个年龄，男左最大年龄这儿就卡在你这儿了、 哦、 绝对不能再大于74了。 明白明白， 再大于74就过分了， 是，对，他没劲儿了就。 应该放我的歌，刚才激动了哈、 嗯、 而且说到年纪呢，我下面带来的歌曲是来自旅行团乐队演唱的《当我想起18岁的自己》。 今天的乐队真不少。 在深夜的此刻，想起18岁那年的自己，通宵的灯，散架的书，曾见证我们多拼，而让我们翻过了蔷薇逃课的那次危险，你一个人执意挺身，要扛下所有责任。就操场那条跑道，会记得我们的心跳，接力赛的每一棒有多热血，他都知晓。18岁的我们，满身的干，跌倒的纯真，永不失手的晴朗，猥琐爱疯狂，最炽热的灵魂，不吝啬展露全部热忱，把一整个的自己诚心致意奉给你。坐在角落唱在沉静的背影，我想着他静静走去，他眼里有许多心，而我与他在纯真岁月留下最甜的回忆，两小无猜，青涩简单，竭尽全力的勇敢，为梦想不安天高，敢哭敢放肆呼啸，傻傻的流泪大笑，纯真18岁的我们，满身的干，跌倒的纯真，永不失手的晴朗，猥琐爱疯狂，最炽热的灵魂，不吝啬展露全部认真，把一整个的自己诚心致意捧给你。 自己赤子的心在这里。 想起十八岁的自己，你会泪眼婆娑、 我不会。你十八岁的时候，我顶多也就二十嘛。 啊，你都搞对象了哈。 就是 我十八岁的时候是刚刚到北京，然后也是第一次听到了北京音乐广播，那个时候叫北京音乐台，叫 FM 九七四，也第一次知道原来在电台里有这么多好听的歌。 对，所以 在我小时候听广播的时候，听收音机的时候， 对啊， 更多的是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啊，那个时候你听曲艺听的比较多。 对，听一些小说啊，在我们家乡的时候更多的都是通过自己买磁带啊才知道这个外面的流行音乐。后来到了北京，真的是从95年上了大学之后来到北京，听到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北京音乐台是1993年建立的嘛，对吧，我听的时候是95年。 所以电波呀，可能就是我们都没出生，他就一直不是可能啊，是我们都没出生，有很多节目就可能一路伴着很多老听众就过来了，等到我们出生了，然后还是听着这些老一辈的叔叔阿姨啊、爸爸妈妈甚至爷爷给我们开开那个广播，开开那收音机，你才能听到他们之前一路听过来的东西。 反正当你十八岁的时候，你绝对没有想过你后来会到电台里当老嘉宾，而且做了那么长时间。 是。 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也不曾想过未来会当一位电台节目主持人，就这个梦想当时是完全没有的。 在十八岁的时候我连好像连吉他都不会拨了呢，应该是 钢琴会了 啊、钢琴是会，但是吉他都是还很生疏的时候，我根本不可能想到10、20年后30年后会在这个电台在直播间在这里给大家弹吉他唱歌。 对啊，所以生命多么有趣啊。 对， 生活总是给我们很多意想不到，当我们后来再回过头看曾经的时候，其实暗藏了很多的伏笔。 是， 对吧，你那时候也会接触音乐，我那个时候一直在听电台，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你现在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在为未来的某一件事情在积攒。 嗯，那真是有意思。待会儿听完歌啊，不能咱们转一个身回来，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说韩立说的这个有迹象的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好吧，我们第二十段听东城区的夜间弹吉他，稍后继续。 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潮流歌声，汇聚各大华语流行音乐重镇的音乐问候。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1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起见证华语流行。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翠微百货翠微店焕新升级，香奈儿、迪奥等众多知名化妆品全新亮相，装扮你的美。男装比音乐芬、ISCO、女装 L'Oreal、Joya 等一线服装品牌，塑造你的独特魅力。更多焕新精彩，全新购物体验就在翠微百货翠微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2年1月4号周二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又在这里欢迎大家收听第二时段，由东城区的叶谦即将为大家弹吉他。那在此之前呢，我要为你热一下身。 好啊， 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们把手头上的事情先放一放啊，除非开车的朋友啊。 对对，那也不能放。你就 心安，时间匆忙，谁能放慢步伐？人生无常，总要学着健忘。受了点伤才敢坚强，你是阳光，温暖整片海洋，在我前方守护温暖的家，拥有厚实肩膀，只要有翅膀，平平安安就是幸福模样。哦，爱是这样。哦，带我飞翔，在你心上做你最甜蜜的牵挂。呜，爱是这样。前方守护温暖的家，拥有厚实肩膀，何需要有翅膀，平平安安就是幸福模样。呜，爱是 是这样。 别爱，爱一凉， 名字 不能 爱不能聊、啊、 他演唱的爱是这样 啊、 爱是愿意靠近，愿意陪伴着你，就像此刻你愿意听叶谦来为你弹吉他。那么请问叶先生准备好了吗、 这首歌呢其实不用怎么准备，这首歌是每年新年的时候苏格兰地区的人都会唱的一首歌，叫做地久天长。 好的，今天呢也是新年的第四天哈， 嗯， 大家正式上班的第一天，那我们就再次说一声 新年快 乐。好像幼儿园打扮了。 So our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o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in that day of old and sign.For old landslide, my dear, for old landslide, we drink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the sake of old landslide, and surely you buy your cup and surely I'll buy mi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the sake of old and sign. We too have paddled in the stream from morning sun till night. The sea between us blue and swear sing that day of old and sigh. For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e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w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et for the sake of old and sigh.For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e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w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et in the day of old and sign. One more time. For old and sign.My dear, for all long sigh, we dance, we dream, we get all happy, and a happy new year for all long sigh. 哦，后来我们都是说友谊地久天长， 对，地久天长，我们的快乐地久天长。 对，但是这首歌还是会把我们拉回到新的一年开始啊，人人呢都会把过去抛在脑后，我们共同来一起哈、啊、做一个向过去说再见啊，向未来说你好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刚才叶谦呢还真的很有现场感哈、 嗯、 就是好像下面坐了好几百人好几千人， 一个新年快乐的 对、嗯、 对， 代表我们节目组， 哎呀， 各把人啊！ 桂芬说加班的他被我这治愈了。 桂芬真的非常好，他还下午经常会到浪潮 Listen to One 里留言，尤其是有时候我不在直播的时候，是我另一个同事麦麦在直播的时候，他也会去听到我的声音呢，就会去夸赞。我今天真的在我的个人的日志中写到，做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情， 是 虽然说加班在晚上哈，有一点啊影响自己的睡眠还有容颜，可是我们在行进的时候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作为音乐节目主持人真的是很幸福的，因为听到很多都是非常善意的听友啊，他们经常会夸我们呀，夸节目啊，真的很少有抛来鸡蛋和西红柿的，偶尔 人的气的没劲儿。 哎，昨天晚上有，就因为你没来， 有 哎呦，那生气的， 哎呀， 叶谦怎么没来？叶谦没来，节目毫无声音， 他不来， 没有灵魂， 他不来，我找谁算账 啊？然后我跟他说，我说那既然没来，你就早一点休息好了。哼，你这什么节目？ 啊，有。 然后我就给他， 这跟我没关系，不是我判了，不是我判了。 不，我觉得他说节目他个人的感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觉得人人都有自己的感受要抒发嘛。 是， 但是呢，你一定要让别人因为你的这番话心情也开始有点波动的话，那你就真有点啊，就是讨别人不开心了，对吧 ？Happy old time, Happy New Year。 我的建议就是，所有不喜欢的你都要远离他，好不好 ？Happy New Year。 你远离他，你不要搭理他，好不好 ？For all alongside。这新年伊始怎么能不带 incognito 来呢？所以隐姓埋名，果然今天很隐蔽很埋名的放出一首 If you want my love， 如果你想得到我的爱，来自 incognito 隐姓埋名乐队啊，这真的算是男左女右的一个梗了啊！大家一听到不知道是谁唱的歌曲的时候，你都可以往他们那儿引啊，因为他们这个应该是什么？这个乐队哈， 哎，保有着 人员太丰富了。 对，保有着自己很绵很，就是标志很鲜明的一种节奏，一种律动，给大家一听呢，就好像是他们。 他们的这种律动呢，其实是酸爵士和 funk 啊、风克乐队风克风格，还有就是融合爵士嘛，然后还有一些布鲁斯林歌之类的都在一起，然后呢，所以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酸爵士，或者叫融合爵士，就是把很多很多更好的因素、更好的这个律动都搁在一起，放在一起。他们不但把这个律动和这个风格都放在一起，他们还把这各种拿捏这种风格很棒的乐手还有这些歌手都给请来了，拿捏在一起，所以呢就叫做无名之辈。因为说实话，请来的都是业内大腕儿，都是非常了得的手，非常了得的嗓儿，但是呢人家宁可在这个乐队里就不报自己名字，把这个乐队起名为 Incognito， 是多么的低调但是又是多么的优秀的一支融合爵士乐队。 Incognito 就介绍到这里。其实呢每次我要给大家带来的很像很类似的歌曲呢，还有就是 Power of Tower、就是类似的这样的，还有 Sagaday 这种东西，这种乐队都有很多的。其实韩立一般他猜不着的，他有的时候觉得我放的是 Incognito， 有的时候我就哎呦，他把这歌放好了，那该他放歌了。 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正中。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四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那无忧的真空，把月色纯真的感动。 当你说太聪明往往还是会寂寞，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 让心跳像是野火燎原般的汹涌， 这一刻让命运也沉默，让脚尖划过天和天，地和地，缘分的宇宙。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 乐队之后在男左女右节目里一定要配上陈绮贞，今天呢、特别又带着五月天一起来了，带来这首《私奔到月球》。以前我们会觉得这真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幻想哈， 是 想这个两个人啊开开心心的到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啊， 因为他们其实一二三四五六都没想着能有这么 一天 能有那么嗨的这个决定，等到数到七八九的时候，我估计哎这个疯了心了已经啊，就是说咱们私奔到月球。 可是那个时候它只是一种想象，如今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件事情可以成为一种现实了。 那是 因为现在在月球上就有我们的宇航员啊， 对， 还在出差呢，经常还给我们授课， 这也算出差了。 对，在出差，然后经常呢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在太空的场景，到时候在除夕的夜里他们也会在太空给我们发来祝福。 哎， 真的这一切太神奇了， 而且也太辛苦太艰辛太艰辛了，是吧？ 对，每当我看到就是唯一的女宇航员，他的那个旁边有一个他女儿给他的小玩偶， 嗯， 在那个太空上一个玩偶，哎呀，那种 这个就比较伟大， 女性柔美的感觉哈，真的非常的亲切。大家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哈，在网上有很多他们的那个太空授课的视频啊，都可以去看一下，很有趣。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到太空上可能会有更多更多的人，对吧？ 对。 相对来说，几个人到几十个人、几百人， 是可以这么幻想。人类的这个科技其实是爆炸式在进步的，它并不是说就是均量等衡的一点一点一点进步的。我忽然发现，就是人类的这个科技的递增是非常非常快的，从这个上世纪前世纪开始就非常快了。在前前世纪还农耕呢，一会儿从农耕咵就一大跃步就已经到现在了。 就像我们说，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电台听电台这件事情本身 是 就已经很复古了。如果你跟你周遭的人说，我每天晚上会听一档电台节目，可能更多人啊就说你是不是在上学啊，你是不是学生啊？但现在学生朋友们他们也有更多的啊娱乐的项目。 对， 我有时候也在好奇到底是哪些朋友在晚上听节目。所以今年是男左女右的第十五年，我们答应大家在七月十六号一切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会像五年前那样办一个聚会哈， 嗯， 至少是那样等同的规模。然后我会先挑选出十五位各行各业的听众代表，进行一个远程采访，不见面的哈，不要害怕。 你这个、 啊、各位朋友 设计还不错， 啊、 挺丰满啊。 各行各业的啊， 嗯 ，Annie Lennox 啊，这个新年伊始我也不能不放这首歌，并不是说这个歌星我必须放，但是我必须放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叫做。Little Bird， 你就爱说这个 小鸟鸟。 哎，每次说到这个，你都特别的欢愉、 哎，对，我就喜欢这种小情类，飞起来，飞起来。 Oh, wait. 这个鼓点太有感觉了。 Little Bird 真的是也可以送给咱们的所有在这个航空事业中在天上的这个工作者们，因为他们就像辛勤的鸟儿一样啊，真的是高飞高飞。 是的，别怕岁月漫长，我们都会在彼此的身旁。有时候听着这些歌曲，想一想好久没有见的老朋友，也许我们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听着同样一家电台，爱着同样的歌曲啊，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彼此分享这一切。等到我们见面那一刻，诶，才恍然大悟。此刻北京时间的晚上9:58，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1月23号，他将迎来他的29岁的生日。这家老电台哈、可能也陪伴了你很多很多年。 是啊， 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各位可以密切关注一下哈。同时呢，也希望因为那天是星期天啊，所以男左女右呢，可能就没有办法陪伴大家了。 对， 不过我们更开心的是，我们还有更多的将来的30岁、31岁，甚至40岁啊，我们还能够。我能够， 我 但是 我也能，我也能，我也能啊！ 我怕男左女右走不过20年 啊！是 这件事情真的不敢说哈、啊，因为毕竟年纪大了，叶谦明年就48了， 是本命年了。 珍惜此刻吧，我们进入到第30段的暖文章、冷笑话。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974。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以上为广告时间。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2年1月4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我们节目在新的一年与大家相伴的时间依然是周1到周5的晚上9点到11点。那我们的这个人员配备呢，在原有基础上呢，要增加一位男左，他将会在明天晚上的9点钟正式亮相。 我以为他今天就来呢，我还给人小伙子准备了半天啊， 跟小伙子加了微信 是 啊，然后呢，我跟他讲，我说明天你们俩呢8:30的时候到，哎，老叶啊，这个即将48岁的老叶， 今天8:30就到了， 哎，8:30的时候跟我说我到武曾了， 是是是是是，我这个。 这个元旦我也算是忙晕了啊，一开年就忙，忙一个考试的事，然后完事以后就把这今天的日子给记错了。 叶谦确实很不容易哈，在过去一年中，他晚上送我回家的路上呢，他都会听各种各样的课程啊，比如说心理学啊， 是 啊，比如说他的这个 足球教练升级， 足球教练，还有什么经纪人，反正这些年我就听了很多你在听的东西。 经纪人到明年就得回炉了，2023年必须得去重新那个再教育再回炉哈。 而且其实每个人的学习方法不一样哈，叶谦的那种学习方法我觉得还挺另类的，就他真能听进去那种就是语音在那儿播报，完全是机械式的。 因为我其实对声音更敏感。我对直视的文字呢并不是很入心间，但是你让我听到声音的话，尤其是一个能让我就是记住的那种声音，对我帮助是非常大的。 难怪有很多暖文章其实大家生活里也都读过，哎，为什么在晚上从收音机里听到他会觉得哎这话说的真有道理。 是是， 可能这就是属于在平面和立体之间的关系哈，不太一样。那今天晚上的冷笑话你看还讲吗？ 能不讲吗？讲这么， 我怕你这段时间这么劳累啊，哪有时间搜集这些笑话呢？ 嗨，三则小笑话还是有的。 好的， 三个啊，都是历史小人物的冷笑话哈。比如说呢，展昭呢，第一个啊，展昭跟包大人说：“包大人，你额头的月牙是怎么弄的？”包青天说：“天生的。”展昭：“接得下来吗？”包青天说：“天生的，接不下来。”展昭说：“如果接下来呢？”包青天说：“接下来，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People miss their 这就是我说的，比如说我忽然放出这个 Shark Attack， 也许韩立还是会把小陈老师准备好，因为他以为这也是 Incognito。 这首歌来自 Shark Attack， 他们的爵士风格稍微弱一些，但是他们的这个其他的这种融合的这个性质也是不分上下和那个 Incognito。 这首歌的名字呢很讨喜，因为新年嘛，我就把这首 Wonderful Wonderful 送给大家， 希望一切都是美好的哈。这一年不管发生什么都请相信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可能那个结局还没有来到，现在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哈。来吧，听听今天晚上的暖文章，也是一篇啊，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需要我们从心态上做一个改变 啊， 这样的话呢，接下来的360多天啊，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迎接命运给我们的惊喜。 OK， 好不好，一起来听一下、okay. 有一种勇敢叫翻篇儿。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的暖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有一种勇敢叫翻篇》。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写道：“世事犹如书籍，一页页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现实中，我们常觉不快乐，大多是因为被凡事困住了，总是悲观性的反刍，记着该忘记的，算着该过去的，很难从消极的情绪中逃离出来。可越是回想，越是解不开谜题，不如敞开心怀，让往事随风，吹散不解和怨怼，然后大方地迎接轻快和幸福。一，忘掉他人的误解。大学毕业时，因为一条朋友圈，原本很要好的冰冰和西元忽然就断了联系。那段时间大家都忙着找工作，西元一天面试了2家公司，晚上困到不行，冰冰求助帮忙改份报告，他答应明早回复，就准备睡了。没想到刚躺下就收到了面试通过的消息，于是西元就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分享心情的动态。冰冰看到后觉得西元在骗自己，明明没有休息却在无故的搪塞我，那句晚安就是敷衍，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情绪和境遇。第二天西元早起改好报告发给冰冰，结果没有一句感谢，甚至连电话都不接。就这样，西元觉得冰冰无理取闹，冰冰觉得西元虚情假意，两个人断了1500多天的联系。直到一同参加室友的婚礼，两人再次坐到一起，彼此才终于和解。冰冰说：“是我当时太小心眼了，现在想来，我早就该放下倔强去找你。”西元抹了抹眼泪说：“这么长时间，那些无所谓的细节，我就是不甘心翻过去，可因此错过的时光，才让我最难过。”很多时候，我们都习惯抓着细小的事情不放，总是不甘心、不情愿，结果却因纠结和计较，无奈与值得珍惜的人擦肩。爱默生说：“与其一味猜测，不如主动去解开这个谜题，与朋友敞开心怀谈一谈，反而是促进感情的润滑剂。”生活百般模样，每一个人都难免会被误解，若一直把凡事儿深藏在心，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轻松。抹去不快是一种温柔，选择翻篇儿也是一种勇气。不因纠缠而折磨自己，也不因消极而怨恨别人，而是愿意接受和珍视，以真心换真心。 要记得把曾经归还岁月，把误解留给过往，才能好好继续简单前行。二，放下无法改变的事情。上周老公连续加了三天班，本想在周日好好睡个懒觉，结果却早上5点被一通电话吵醒。你好先生，不好意思，我刚刚低头捡手机，不小心撞到了您的车，我在地下停车场，麻烦您过来处理一下。好好停在车位里的车被剐蹭到保险杠脱落，还没睡醒的我被气到不行。好好的一个周末就这么让他给搅和了，太讨厌了。老公换好衣服想要去处理，和对方联系好交警和保险，把车送到维修站，2个小时就回来，没有愤怒也没有指责，还带了女儿最爱吃的草莓回来。赶快起来收拾吧，吃完好吃的，一会儿我们去游乐场。本想这一天的出游计划就要泡汤，听到他这样说，我忽然就笑了，不由感叹，这种不被烦扰的心态真的挺好。现实里我们常常被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左右，乱了计划，丢了兴趣，可其实事情已经发生，与其搭上好心情，不如翻过这一页，不为凡事所累。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希望你不再纠结那些已经发生的无法改变的陈旧破事，更不要内耗，把时间精力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上面。目标是太阳的话，不必留恋萤火之光。有些事既然无法改变，就学着置之不理，不用自己的情绪为别人的错误买单，因为不值得也不划算。马东说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不去计较是一种豁达，选择理解也是一种勇气。不因运气不佳而抱怨，也不因无法改变而失控，而是敢于谅解别人的过失，疏通内心的拥堵。要记得，容得下别人的错，才能放宽自己的心，换一种思路也能收获幸福。三，释然结下的怨怼。前段时间和闺蜜洋洋约好两家一起吃饭，不料却被她老公放了鸽子，还因为这件事儿，两人差一点闹到离婚。原本定好晚上去吃火锅，都已经在路上，洋洋接到电话，我妈家网不好用了，连不上，老太太着急，你们先吃或者改天吧。听老公这样一说，她情绪一下就变了，不就是个网吗，什么时候修不行啊，平时不帮忙就算了，总是添乱。洋洋越想越委屈，对着电话抱怨起来，装修时说没时间管，孩子出生我们有事儿时也不过来照看一眼。结果越说越多，把这些年和婆婆结下的怨气都倾泻而出，老公终于忍不住了，直接挂断了电话，而后更是一个星期也没有回家。原本很愉快的一次约会就这样变成了不欢而散。有些时候让人烦闷的不是多说的那几句话，而是常翻的那笔旧账。可余生还长，若总是抓着不如意的事儿一遍遍在心里反刍，只会让自己更难过，却得不到任何的解脱。姥姥语录中说，心里有气有怨说出来就好了，不管真对真错别留着，留日子长了就长在身体里了。唯有挤掉心里的疙瘩，才不会时常被它影响，扰了心情， 坏了关系。不妨一事儿是一事儿，经历时尽力解决，过去了就果断的翻篇儿，不结怨，不后悔，不折磨自己，也不伤害别人。直面问题是一种智慧，选择忘记也是一种勇气。不因沉默而积下怨恨，也不因忍让而攒下委屈，而是敢于主动与过往和解，让不如意都过去。要记得定期清一清心里的垃圾，才能腾出内存，容下热爱和愉快。春风十里不如你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该太清醒，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必反复咀嚼。一生不长，重要的事儿也没那么多，天亮了又赚了。我们正经历的每一天都是余生里最年轻的一天，不管好与坏都不会再回来，所以多记得一些美好，爽快地将那些误解和难过翻过去，然后无畏过往，轻装上阵，揣着热爱和期待与想要的未来撞个满怀。愿各位男左女右，我们一起共勉，对过去翻篇。 你走了太久一定很累，他错了不该你来面对，离开他就好就算了，心情很干脆。他其实没有那么绝对，远一点你就看出真伪，离开他不等于你的世界会崩溃，转个弯你还能飞，就别再为他流泪，别再让他操控你的伤悲，就算有一点愚昧一点点后悔，也不要太狼狈，他不值得你的泪，把那遗憾留在大雨的街，你曾在迷失的旅途中盲目追，以后为自己醉。每段感情都非常珍贵，他的好你就放在心扉，记得有个人曾让你那样的心碎，你笑了照亮夜幕的黑，什么梦都不比你的美，多少年以后想起他还有些体会，那些你已无所谓，就别再为他流泪，操控你的伤悲，就算有一点愚昧一点点后悔，也不要太狼狈，他不值得你的泪，把那遗憾留在大雨的街，你曾在迷失的旅途中盲目追，以后为自己醉。 是的，今天的暖文章就结束了。这首歌呢也是特别由衷的哈，想送给我的53%的女听友们，别再为她流泪，好吧。新的一年，我由衷的希望各位能够爱情当中都会坦坦荡荡啊，就会让自己开心就开心，伤心就伤心，不再压抑情绪。 现在好像不只是女友为男左流泪吧，好多小伙子这个感情也很脆弱吧，你们也就不心疼心疼我们男左 吗？47%你们负责 啊！明天晚上来的新男左呢是1984年的哈， 嗯， 很多听友可能是新朋友，会很纳闷儿，为什么这档节目把这个年龄啊这么明了的告知大家呢？因为我们在2007年亮相的那一刻，嗯，我就告知大家我30岁，叶谦33岁。 对，因为我们骗也骗不了。 我们当初是很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彼此很清楚的、很真诚的东西，来让大家拉近。哎，我如果现在是27岁啊，哦，我跟你们差3岁呢。我们每天在白天时光里过的是一样的生活。啊，30岁该有的烦恼我们都有过，如今呢，我们都已经，他明年啊不，他马上 、 啊，对，他马上了， 3月份， 天 哪，你算算吧，1月底的时候咱过春节对吧？然后 今年春节早，1月31号， 是1月底咱就跨入虎年了，其实已经到我本命年了。然后呢，紧接着。不过那么一个多月，哎，把2月份过完，我紧接着就要到48，还真到48岁生日，因为马上进入3月了，3月中吧，我这算3月中的生日。 我刚刚想，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频率当中，应该只有2位男生比你年纪大一些 啊！你看看这个台里都已经把岁数都提前到这个份儿，我也快了。 但他不像你这样一周会出没4次，啊，就是年纪大了以后，确实我们很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陪伴大家更久。 是， 但不得不考虑的就是我们能否在50岁的时候，依然保有现在的这种表达。 那天，这个，在。一个其实也是年底嘛，大家小聚的这种，大家大聚了。其实这个足球的，这个跟体育有关的足球的俱乐部的， 老哥哥们 年会 啊， 和这个，我还看见了咱们的这个，也是你的同行啊，就是老师啊，也就是比我你说的那个比我大那么2-3岁，就是当然人家已经退休了哈，人家可以就出席这个会议，人家是老大哥级别的。 好的，这个时段先到这里啊，我们转个身，在一点点的资讯之后，回到今天陪伴各位的最后一个时光，男左女右等你哦。 你敢空虚像风，你个松露又容 Do I let sit on coffee?Sur les dalles, suivent tes pas. Je n'ai que dalle, je n'ai que dalle. Si tu n'es pas là, l'oiseau sur la branche ne chante plus de sa voix blanche.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冬天来了，疫情反复，加强针您打了吗？

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冬天一定会想起的这一首来自老狼演唱的《北京的冬天》，想你的冬天， 想下雪的冬天。但这事儿呢，你如果不喜欢下雪，不喜欢北京下的这稀稀拉拉的雪啊，尤其是你最好别念叨。往年我们一念叨说，哎，今年这冬天貌似不下雪了啊，你看吧，马上就下来，而且呢，还不只是冬天下来，等冬天过了以后，立春了，它还下两场，哎。人都说春雨贵如油，那几年我记得咱北京春雪贵如油了都。 哎呀，可是我记得这个冬天从立冬之后就没有再下雪啊，但立冬那天确实下了一场非常漂亮的雪。 是， 一晃这么久过去了，明天呢就到了二十四节气的第23个节气，就是牛年的第23个节气小寒啊。 哎呀， 大寒小寒过完了，这 小寒同志， 二十四节气就结束了。 那明天我必须把寒美弄来。 明天咱家呢有新人到来哈，就是大家场面上哈是不是保持一些和谐啊，对吧？ 不太喜欢你的家人出现。 虽然我知道就是这位男左他在平常生活里也经常听我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 嗯， 反正我找男嘉宾的一个大原则就是他必须是听过这档节目，甚至在这档节目中他得到了一些他的快乐啊，他愿意来当老嘉宾， 对， 而不是说他为了什么啊然后再来这样。 明白， 对吧？ 他肯定不喜欢这个 暴力碾压型， 没有， 就是你姐姐那样型，要不然他参加你姐姐节目去了。他肯定喜欢他妹妹的这样的。 他妹现在2022年已经有自己的独立节目了吗？这么厉害了吗？ 服装店啊，服装店每天都上直 播、哦、然后上直播是吧？ 对啊、 哦、卖棉裤对吧？ 可不是吗？你以为呢、 哦、对对，现在确实大家的舞台越来越大了哈。其实每个人只要你有特点啊，有自己能够被别人吸引的点，都会在瞬间在小屏幕上被更多的人知晓。 是啊，现在你这个就是这种买卖，这种店面买卖，其实你已经要有新的这个概念了。它都得是像什么，像一首歌曲，那时候得结合 MV 是一个道理。你卖货，你要结合自己的影像、视频的这种更 吸引人， 哎，更可以保证让你看到眼前这个货品是什么样的。 对，那今年我们2022年7月16号男左女右15周年的时候。定制的收音机，或许我们也会有这样的非常直白哈、直观的告知大家，因为很多朋友他并没有买到过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啊，也不知道这个当年十周年是什么样的。 那收音机老好了， 老好，口说无凭啊，必须得拿出来大家亮亮相。所以我们到底会拥有多少台来和大家纪念这15周年呢？这一切都是待定的，这一切都靠大家在这个听听 FM 聊天室拥有这个粉丝榜上的自己的位次哈，至少得1道杠以上。 对， 而且我真的要告诉一下男左女右的听友们，新的一年我们的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哈，已经到了它的第15年。为什么我们会增加新的男左呢？ 嗯， 你说为什么？ 我看不懂了我没什么记忆力我每天还要为你们唱首歌 那倒不至于、重要的确确实实我们节目需要在15年这个有点走年龄偏大嘛、风格也偏老气的这种状态下增加一些年轻的元素。 是啊， 增加一些新的，每个人都有一种想法嘛。 人弹唱的歌跟我都不是一年龄段的。 哎，小宝7几年的？ 小宝真不好意思，他比我还大一岁。 完了， 73年，人家属牛，人今年本命年已经过去了。 小宝，李思光先生，抱歉的通知您啊，但是他确实萨克斯这事儿，我确实惦记很久了、 哎。据说他现在正在练，去捡起来了啊。 必须的，2022年小宝这个萨克斯一定要 来直播间，他也一定会，对，他 一定 会出现的。 虽然他这年纪呢不太适合做我们的常驻嘉宾了哈，因为常驻嘉宾我们还是优选。就是70 这个80后嘛， 对， 85后嘛， 80后，哎，就明天要来那位，84年的，你猜他都多大了？ 哎呀， 都不敢说，该38了。 对 呀、 啊，也是奔四嘛， 对， 也是奔四。 尽管他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哈，不是因为是朋友才这个故意夸赞他，的的确确在他脸上丝毫看不到，就是07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这一下子也是14年过去了。真的没有任何的苍老感，就是因为他很爱运动。 对， 我觉得男人爱运动这件事情的的确确哈，给他很多加分项。 是 打篮球啊，踢足球啊， 对，这个循环的，就是他保证了这个身体循环 代谢 、所以还是很重要的，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因为说实话，你有别的更好的招吗？没有，人类最好的招就是延缓衰老的招，就是激活自己的各种运动状态，让它代谢正常。 对，男左女右的男左队伍呢，对年龄上是有一定的小要求哈，但是也可以适当的放宽嘛啊。如果小宝说我可以，我虽然年龄大，但是我体能更好，会吗？ 我都干不动你可想得美。 Back home, I kept thinking about that second look I finally took, and I knew that I was wrong. You made me cry, boy. You made me cry, boy. I cannot see.Where are your hands? Where are your lips? Won't you bring them back to me?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Show me that you love me. It will be so easy.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hat you love me, tell me that you show me that you love me, it would be so easy. Back home, I recall another time and place we could erase. Coming out the dawn, on the way back home,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lonely nights and streets of night. I cannot hear. Where is your tongue? Where is your voice? Won't you give it back to me?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Show me that you love me. It'd be so easy.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Show me that you love me. 穿过寒冬拥抱你， 今年是冬天尾声最美的月，在一起就是节日的意义。我赶路不停去见你，爱是你的姓名，我要满这冰天雪地，穿过长街，穿过了昼夜，我奔向你身边。不冷了吧，有我当一场大雪。穿过不见，穿过了告别，有你等在那天，我一定穿过寒冬拥抱。让我穿过寒冬拥抱你。 来自王源演唱的《穿过寒冬拥抱你》，这也是一部电影啊，正在热映的电影的主题曲啊。确实在疫情的这几年中，我们发现创造亲密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愈发的依赖于你的周围给你的这种亲密关系，它包括你认知上的一种亲密感，就是我与谁之间啊，我们在一起是那么的快乐，这种亲密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连接，情感连接。 就越来越挑人了还。其实说实话，你从这个朋友圈开始往下减人数，你别看你真正的微信朋友圈每天都在增人数啊，好像你又结识新朋友，但是你真正喜欢能在一起玩的朋友，你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减少的吗？你仔细想想，是从你这一生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要固定这些朋友，然后开始慢慢减少了，就不像小朋友的时候，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啊都是好朋友啊什么的，都是小朋友。我告诉你，其实咱们特别早，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减少了，就已经开始定型了，就没那么多你真正喜欢真的就是死交死党的那种朋友，开始交一辈子，就开始你要挑选人了，你知道吧，你要挑你聊得来的姐妹，你挑你甚至是好哥们儿，你挑选来你聊得来的男生，然后你就慢慢定型，你挑剔，你说实话你是在挑剔，你不喜欢的人你就再也不跟他接触了。 我还以为是从删除拉黑开始， 没有，后来有这个功能。你之前咱们小时候那就是在脑子里删除拉黑， 有一种是物理上的，有一种是绝对的哈，在心理上的层面上的一种告别。 对， 时间到了22:53，就像我们此刻说的告别，那就是一种暂停啊，暂停于今天，但没有暂停于情感的世界里。明天晚上的9点到11点，我们还会来到这里，甚至啊，明天晚上24节气的小寒，以后的每个小寒的夜里，我们都会想起哦，在那一年的小寒夜里，我们来了一位新的男左，其实我们已经相识了很久， 对， 但是久到一定要再兜兜转转过去很多年啊，一定要跌跌撞撞又过了很多年， 哎，再来， 哎，我们发现有些东西没有走开， 哎， 这才是真正属于你的， 这好记，小寒的时候。 男左女右， 哎， 上心了， 来一个男生双唱 啊！对，明天晚上将会有叶谦和他的吉他的 当然了，我只是一半唱了， 啊， 人家来。 对大家呢，明天晚上如果有空的话呢，哈，一定要准备好，听听啊，一个相差10岁的男左，两个男左，他们在直播间在音乐的世界中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当然，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在我们都已经步入中年的时候，尤其我们步得更狠的时候，这位中年叔叔啊， 步得更狠的时候， 那你当然你都快。年过半百了啊， 咱们大新年的能不老提这事儿吗？ 不，因为照片上的你是那么年轻，我是想鼓励那些和你差不多的同龄人啊，要像叶谦一样啊，相信只要你通过自己的精气神的调整啊，运动的调整啊，你也可以照样拥有看上去小10岁的年纪。 来，运动，打球、踢球， 对， 去做做健身， 然后 游泳。 哎呀，我家里啊很多孩子，我没有时间，人家两个呢。 是啊，我也有，我也是可以挤出是周末一些时间。但是说实话，我有的时候确实觉得有点愧对孩子，陪他们的这个游玩的时间呢，除了在他们放假的时候。平常工作日的时候啊，还有这个周末啊，就是他没放假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